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看一里场景戏，终于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，受前期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，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大气透明度较好。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，升温较快，紫外线强度较强，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踏青，但是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0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。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啊，伸手把俩孩子的手抓住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就问：“叔叔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朱四爷简单的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说：“主要找你爹来了。”没想到你爹在2个月以前已经逝世了，哎，我爹没福啊，这我爹要活着该多好，那您怎么不走呢？走不了了，孩子，我被赤府雁门给拦住，如今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我跑到这儿来了。谁拦的？赤府雁门，呸，他算个狗屁！我们俩光顾练武了，不知道这个事儿。要知道，早把您护送出去了。四叔，您不必着急，看我们哥俩呢，走，送您回太平府。朱四爷一看，俩孩子口气不小啊。也许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绕兵，我大哥的后代大概有能耐。看这兵器也特殊，现在又没有其他的援兵，朱四爷就相信了。孩儿啊，你们能行吗？您放心吧，到那一步了他就趴下了。平日没少比划，什么赤府雁门、赤府雁达、赤府雁登、赤府雁凯，不管什么府吧，哪个都是饭桶。您看您打不过他们，在我们面前他是手下的败将。叔叔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和这俩小孩摇头晃脑，在头前领着，朱四爷在后面相随。时间不大，又来到山口。赤府雁门呢，没追。他准知道这山圈是死胡同，你从哪儿进来，在哪儿出去，离开我这儿，你根本就走不了。追什么劲儿？一会儿你还得回来。正这时候，朱元璋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来了。再看那矬胖子武进孝，把冰铁连环铲一晃，哥哥，你想跟四叔在这儿，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，让他把道路赏开。武进孝撒开飞毛腿，肉肉肉肉肉，来到赤府雁门的马前，双铲一喷，啪！是赤府雁门大都督吗？赤府雁门低头一看，认识， 武进孝，孩儿啊，不错，正是本都。问你怎么跟朱元璋凑在一起了？那是国家的反叛，快帮着本都立功，将他拿获，然后重重有赏。跟你看你说的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多轻松啊！实不相瞒，这是我爹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的四叔。你说天底下有这个理儿吗？啊、哦，有侄儿打叔叔的吗？哎，你师傅燕文身为都督，真会说话呀！我说这么办吧，我爹生前跟你是好朋友，虽然人不在了，交情已然在。看在我父亲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赏个面啊，把道路闪开，让我四叔出去。我们哥俩呢，忘不了你的好处。如果你们不讲人情，你小子仗凭武艺高强，我手里这买卖也不吃素。真要把小爷给激怒了，今天就给你切开亮子。赤府燕文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尽孝啊，你小孩不大，口气可不小。不错，你爹生前在金陵侯赤府燕寿的府中身为总教习，跟我很有往来，我也跟他学过能耐。要说你爹没有本事，我那叫小瞧高人。可是孩子，你可差的多呀。再又说了，交情不能过于枉法，我们抓的是反叛。你小孩懂得什么呢？赶紧听我的话，帮助捉拿朱元璋是你们的便宜。如其不然，惹来杀身大祸，连你母亲都得受株连，你懂吗？哎呀，跟我打官腔啊！行了行了行行了，咱们有话可说不通。呸！看来今天就得武力解决，你招产。这武进孝双脚点地，身子蹭往空中一纵，抡双铲就劈。赤府燕文也不怠慢，晃凤翅鎏金躺，接驾相还，就站在一处，六七个照面，啪呀，什么玩意飞了，冰铁连环铲。你别看武进孝吹的乌丢乌丢的，真伸手白给。武进孝摸头就跑，哥哥，你怎么还看着？替我一阵，我捡家伙去。武进忠往前一纵，晃冰铁怀抱拐，大战赤府燕文。武进孝把家伙捡起来了，他刚把家伙捡起来，就听见啪呀。怀抱拐也飞了，武进忠回头去捡家伙，二弟，你盯着一会儿。朱四爷一看，好，一顿翻桶，我算倒了霉喽，竟遇见说大话使小钱的。哎呀，我死没什么可说的，这俩孩子要出点差错，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。得了，我也拼命吧。朱四爷把防身宝剑拽出来，也加入战团，一二三个大战赤府燕文，仨呀，六个也不行。时间不大，这一二仨全累坏了。武进忠看着，我四叔，你先在这顶一会儿啊，我办点事儿去。朱元璋一看，怎么都遇上这样人了？胡大海保驾溜达了，这又遇上一个溜达的。孩儿，你上哪里去？四叔，实不相瞒，我去搬兵去。孩子，你到哪里去搬兵？嗨，到我们家呗，别人管得着这事儿吗？我找我爹去。啊啊！ 朱元璋已经怎么请死人去？你爹不是不在？哎呀，那假的！我爹活着倍儿倍儿硬实，我去找他去。说着话，吴进忠是抹头就跑。挨下朱元璋、吴进孝，咱们不说，单说进忠，撒脚回了自个儿的家里头，连门都没叫，把门踹开，跑进厅房，娘啊，娘！把五夫人吓了一跳，孩儿啊，你这怎么了？娘啊，你们就是不对，我爹没死，装什么死？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我四叔那遇上事儿了，援兵援将挡住伤口，眼看我四叔这条命没了，现在我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回来找我爹来了，抓！二十来岁了，你怎么是个二百五啊？什么都不懂。你爹诈死瞒名，有他的原因，不是告诉了，不行，对外人说，不对外人说，不对外人说都凉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我爹不去，什么也不行了，我去找我爹去了。说着，在床下把钥匙翻出来，撒脚往后院就跑。后院有个八角的凉亭，在这凉亭啊里边有个石头桌子，这是假的。再看他过来，把石头桌子一拧个，嘎，吱吱，桌子挪一边去了。往下看，好像那么地道口上面有钥匙眼儿，他拿着钥匙嘎巴打开了，把这板掀开了。有暗道通到底下，吴进忠顺着暗道下去了。这里边也有两间房子大小，带着六个气眼，不过光线很暗，白天里边得长着灯，里头被和褥子、床铺、桌椅板凳什么都有。双钩大将吴殿章半躺半卧，闭着眼睛正琢磨事情，在墙上的鹿皮套挂着那对护手电光钩。武大爷可真见了老了，胡须里面多数是白的了。那位说武殿章是吃饱了撑的吗？没事，好么样想起来了，得了，我装死玩不啊，就装死，不是。这里边有个原因，想当初他们在五科场弟兄分散，吴殿章一个人流落到南京，老头可够苦的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就得活着吧，做买卖没有本钱，干别的事儿不认得人，住的起火的小店，吴殿章直落的是街头卖艺。凭着自己的能耐，挣俩钱好吃饭。两个多月以后，可巧了，正赶上金陵侯赤府验寿，上教军场贬军回来，在这趟街上路过，金陵侯一时的高兴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要访查访查民情。就带了几名亲兵顺大街溜达，正好看见吴殿章在这练武。金陵侯站到人群外头一看，赞不绝口，因为金陵侯是当时的英雄武林高手，对武艺十分有研究。当吴殿章练完了，金陵侯命人说把这练武的领到金陵侯府，我有事情啊，他先走了。那王官过来把武殿章领去了，武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到了金陵侯府面见赤府验寿，赤府验寿很客气，让武殿章坐下，先茶后酒，热情款待，最后就问说你叫什么名？武殿章没敢报真名，说我姓武，叫武福。 哦，过去是干什么的？我大爷说我是保镖护院的。啊，那么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吴殿章编了个瞎话，说因为买卖倒闭，赔款全赔完了，现在为了还这债，没有办法，落得街头卖艺。金陵侯点了点头，可惜呀、啊，你这么大的能为，怎么能把武术放在地上呢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留着我的侯府吧，我这缺少个总教习，每月给你关100两白银，你就在我这住下吧，怎么样？吴殿章啊，一个是没地方去，二一个怕不答应在这没法生存，一想算了，像混饭吃吧。经过协商之后，吴殿章就住到金陵侯府，赤府验收，在他手底下有500精兵，主要都是保镖的，这些人武术经验缺乏。金陵侯就把这500多人交给吴殿章了，说您就负责教他们能耐，什么高来高去、陆地飞腾、长拳短打、马上步下，交给他们什么都行。日子久了，武大爷一看金陵侯这个人很好，没有官架子，对人也很亲切，对自己确实不薄。武大爷一想，哎呀，这就是两国的仇敌呀，我没法跟他说实话，要讲究这人的品质还是一流的。后来跟金陵侯要求要把家属接来，赤府验收也答应了，派专人到安徽寻找武大爷的家口。就这么样，武大奶奶带着尽忠尽孝，全家人才凑在一处。一开始过得挺太平，日子长了，吴殿章高耳朵这一摸，可了不得了，朱元璋流落到渔桥镇，大闹湖北，走马取襄阳，自立为西吴贤王，这个风声全国都知道了。吴大爷心中暗自高兴，心说我们老四真行啊，到底鼓得起来了。老四要能行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武大爷就待不下去了，心说话，我得告辞，带着我的家小去找我们老四去。后来找个借口，就说自己年迈多病，不堪重任，要求金陵侯把他能放走。金陵侯是再三的挽留，说你就教不了，我养得起你，你就住到这儿吧。一直拖了几个月，我的爷爷没脱身。后来又找个借口，我年老了心乱，住到这闹市之中，我睡不好觉，最好找个肃静的地方，我的圆寂是最好啊，我还是告辞。金陵侯还是不答应，说你非要走找肃静的地方，怎么办吧？我花钱在老龙驼卓虎岭镇给你修个宅子，那地方真山真水，比较肃静，就是你不交没关系，夜月我给你送钱，缺什么你说话。对吴殿章100个头的，吴大爷一想啊，先挪开一步再说一步，后来就搬到老龙驼卓虎岭，想找脱身之计。可是吴大爷仔细一观察，不行，这卓虎岭的周围密布暗探啊，都是援兵的人，自己要一动马上被发觉。吴大爷后悔了，那阵不如不接家小了，现在被累赘住了，要是自己光身一人早走了。另外吴殿章这个人胆子比较小，办事比较精细，越稳妥是越好啊。后来老头想了个主意，这么办，我给他个不露面， 你什么人也查不出我的毛病来。他就在屋里闷着，闷着可是闷着，他仔细探听朱元璋的行踪，到底义军打到何处了，盼哪盼哪，恨不能盼着朱元璋打到南京。说这话几个月以前，金陵侯赤府延寿又派人来了，要求武殿章回去任职。武大爷装病躺到床上说，实在不行，我这病体一天比一天重，要求金陵侯无论如何别用他了。人们把礼物带回告诉金陵侯了，赤府延寿闻听大怒，认为武殿章不识抬举，暗地之中对他监视的就更紧了。同时金陵侯也发觉这个武福是不是与朱元璋有某些联系，就冲他使双钩，是不是国家逃走那个要犯武殿章。武大爷知道这些事情，后来就跟妻子商议，干脆诈死瞒名，就说我死，人死了死了，也就不揪这事儿了。剩下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好办事儿，老四要来了你们就合到一处，如果等这个风声过去，或许我想办法一家人再脱身。武大爷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诈死瞒名，主要是瞒哄金陵侯赤府延寿。方才朱元璋胡子海来了，武大爷在后院就得着报告了，真想跟弟兄相见呢，有多少话想说呀，但是怕事机不密走漏消息，所以忍着没有露面。朱元璋胡大海走了以后，武大奶奶到了地道里头就告诉他说，老四老胡直哭，武大爷也哭了。哎，行啊，让他们难过几天吧，往后我们弟兄就能见面。可别人都走了，武大爷躺在床上前思后想，心中刀绞。正这时候，吴敬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，爹坏了，叫人一嗓子把武大爷可吓坏了，挺身站起来，孩儿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爹，我四叔朱元璋在山口那遇上袁达子了，哎呀满身是血呀，叫人打坏了，让我们哥俩遇上焉有不管之理，您说您跟我四叔那么好的交情，我们能袖手不管吗？过去就伸手，这赤府燕文这小子真厉害呀，晃放之流金堂，啪这一下把我兄弟吴金孝打死了。你说不瞪眼胡白虎？武大爷一听这心唰啦一翻，哎呦儿嘞，可疼死我了，爹呀您别光难过了，现在我四叔的命有没有还不一定呢，我回来人找您来了，快走吧。武大爷一想，怪我，我要不诈死瞒名能出这事儿吗？又想起儿子来，心如火烧啊。老英雄站起身来，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强撑一伸手，擦擦擦拽出这对护手电光钩，儿啊头前带路，走吧，快点！爷儿俩一前一后跑到山口，吴大爷手分双钩一看，二儿子武进孝那不还打呢吗？奔奔直奔，就问吴进忠：“孩儿啊，你兄弟这不活着呢吗？”“哎，啊，对了，活着呢。”“那你怎么说死了？”“我那么合计。”你要不来，怕也非把他打死不可。呸，奴才！武大爷一看这什么东西是，满嘴胡说八道啊！但是已经露了面了，也不能再回去了。老英雄飘银人晃双钩，大喊一声：“四弟，休要担惊，